我的码头。 哎呀，大爷呀！侨民做的乃是小本生意，我要是得罪了你，你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万万不可毁了我的生计呀！ 嘿，他妈大爷活了二十多了，没见过这么贱的啊！怎么着，我打你骂你倒成，就这么几个破炊饼，让大爷我陪你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大爷我有的是银子，拿着。 小民的炊饼吃不了许多的银两。 他哥，这么多银子你还不要？告诉你，不要也得给我捡起来。 我去！ 我看你这是找打，小子们打！ 休逞无礼！ 躲开！ 你们，欺人特甚！欺人特甚！ 去！嘿呀！ 刀！ 倒了， 大爷， 哎，死了， 死， 啊，哟，你说这穷人他怎么这么不进的？ 是 不 是 吗？得了吧，我打死你爹，那是你爹他到大爷我打着跑似的。你快快随我见官。 哎嘿，大爷，哎， 混蛋，给我打， 打他。 四野萋萋，几秋虫 醒了傲虫。

苦岁月无边无岸， 谁料想天树开花不知发芽，竟在今天。从此我跟定共产党，把虎狼战，不管是水里走火里又钻，粉身碎骨也心甘，纵有我千难与万险扫平啊，为护我山为马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龙江颂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